Thank you. 成为东方戏剧之星。那么参加搿场演出呢，的确心里向蛮亢奋。那么在合理来讲呢，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因为从平台的师承关系来讲，我的上山云关上点亲辣海。因为一个先生尹一枝啊，尹一枝的爷是尹三鼎老先生，那么我先生李石鼎和尹三鼎是师弟兄，所以唐王的师十妹。那么有些来尹一枝呢又跟杨振勇，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丁奎，我辈分长个一级。那么上山云第二个先生蒋云熙，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庚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搭嘎的。那么蒋云熙嘎把那唐庚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里平辈子。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让上山云自家来改吧，我也搞不清爽了。你两家的在唱台里头，杨乃武没说是两位的戏曲。杨乃武三八彩，今朝夜里向银鼓堂破气四音。今朝夜里向两家的在没说当中当头。现在杨乃武一口，只看几个三八彩来响不落地，都神得闷声不响。立刻来当，两路上去捐衣裳。杨乃武最大的门里恭恭敬敬啊，师妹若生杨乃武这是杨乐意 两兄谢把他一天上的杨乃武啊，你给我唱的时候啊那个够当的，说你身体一般，哎， 不错，再来，再丢得你的门里啊，师妹， 请 受 休。 这是杨乃武离场四个座，三不彩，离别四别，离都不离，彩都不彩。那杨乃武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三不彩的浪口。 你不像了，杀鸡锅。听说三十八菜还为的撇出两只千来斤，盯到子那杨乃武的浪吗？ 眼光把眼光碰对，虽然这些辰光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海话了。没谋生啊，不幸身去一心难生， 心绝。 各个人的长相都里带出来的三医生真是天壤之别。各个人长得破的嘞，一用不迷不随时尚，一口水写的腰皮剧。哎，你听口口里你没上的别家得谁干你呀谁哥哥一早谁得的老后人情。在家日是好几年公路四周你没呼吸。并来得的这个一水好生意我也听不那一出亚生人在办。所以这大的门子没来的让自二心听。第三一个朋友姓三点式的肾肝上的啥的这个的这肾上的因为得的一水好生意你搞不了一个药啊这里肾三弦儿每年提来规矩大家一来第三一随地不中定定眼睛们老背一些有个神也大家一来唱打工的你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出三一得五辛苦子半年也苦苦了门里不知还有几个听靠定定眼睛蒙松蒙松眼睛扎开了对门里一口好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最功夫听靠的今在三里一套我都骗他个子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 A 身配置非要是哭里个中样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名的什么又是好生意不你来欣赏一直望着怎么别在现在肌肉这一楼一个听卡我怕也帮帮那忙碰碰那啥水深大袋袋里向，侬袋袋里向剩一点零碎骨子，通通摸出来，往你边上搿只藤边里向躲起。我来与你开一口杀吧！擦啦啦啦啦！哎呦，动一动那藤边里向的声音，听得老像耳朵骨里塞个啪啦啦啦雷响一般哟。但是眼睛就在那窗户子外头，边边正正坚定眼看，一看，哎呦，慢慢就够够。五六个洋地很深的五六个上个日生来得去对了一口嘛这口气是高门进两个一个女子轻轻噔噔亮亮的小红子一口水下的富家子弟他心里想顾家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得不唱呢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啊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哎呦唱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他马上就来我瞅瞅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 no, no, no, no, 就在那里边记得一只忙着闺女一只在家里一里谁知个方向为高地去一哭呢这口的心里跟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大是个太阳姑娘理工三个男样子口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冷酷还是没清爽这口的身上下在一起上开过个几百出成个母啊这往下一双裤袜子一连的抖鼻子回来门子试一下拎着两只袋袋这楼个姿势还四个字能对对话上个字尿弄当子漂亮这口几个外公娘越追越近越近越近追得去 人看得清，反正是对里只鼻孔一看的。啊！东东一出乎意料之外，反正是中档次黑搭楼梯上子打出来的姑娘，总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可里三脚不用风云依然，黑个鼻子美丽大光，你是大户没啥黑道，红白头出十分不上，微微的你们心月相仿，高高鼻梁开阔的印堂，女被欺负是楼汪汪，西欧的智人西八个马上，两耳不服冷酷欲言，这像车边细哈地闪，倒霉的黑布还有四个字叫王能有光，身在缅甸样样是道，面露片定就无提高，就盖一层泥土高一层泥山，浑身如彩还有名堂，就上一份特许当一份特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上有最高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四大美人不能得的地方，就是外国唯一是欧吉尔，只能给清理了神经的地方。哦，反正是你们来日，苦姑娘倒是美好。各位姑娘的，先后是为肯办的啦。这个姑娘的唱的非听不可，爱啥地方？姑娘不来听卡不，姑娘一打个听卡不止路，到位的买出来。为啥一个银秋子大家随地二手，反正的身浪像插个山塞，等都一样随地二手，不等大家知道。开车银秋子给张张张马正是张张浪像一个，谁突然是我部门，马过去谁去撇对个外姑娘？再看见个外姑娘，这单银秋子里向。我够高子擦一擦开，够忙成够高子往下一放，够背都是牡丹树里向，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心里浪一浪高山，没关心今天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奶奶怎么样啊？ 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厂。 真的？ 还好，后来呀、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儿，大概有五六毛呢。 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 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 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成闺蜜音的。 哦，是吗？ 嘿， 电视台反正是看见搿位姑娘搿个奇怪，姑娘看见的反正是还过着惊讶的。 少姐，听到啥难话？ 楼梯上子，来个观众才是肺腑之言。哎呀，搿位听客，恁个年轻。恁个英俊，恁个潇洒，恁个大方家，分子彬彬，

光，搁上三只眼的眼睛，对准观众当中，盯盯眼睛，盯盯先生，盯盯眼睛，盯盯大风，各位观众身上唰一扫，把那三十个大鱼，是不是头里向混两混，么脚里向往两往呀？混零星啊，把那飞开的，哪里就是放红？女凤再次接受，静静的看。那花园里向嘛，堆堆菜花，大队公鸭风却么开心呢。也就回到楼浪向，定个三脚。今朝因为是上大喜事，也得那三脚捋一捋。我公鸭两个字定做，一个字定做个汤，看那三脚安动了不动。 像戏子我是晓得的，今朝苏水平带领的队把虎队上山用了开明大戏办演唱会么戏子，说还有戏子啦，但是上戏人们心中好 那。 上帝愤怒，咋非要你干了？ 西门的也讲讲嘛，不讲，玩一个他是一个他，我们俩能不欣赏的？翠屏， 嗯， 究竟什么事？ 不怕